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。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回忆梦前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，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。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远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太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 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